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我将跟你分享语法分析纯手工打造公式计算器这个话题。我想你应该知道，公式是 Excel 电子表格软件的灵魂和核心。除此之外，在 HR 软件中还可以用公式自定义工资，而且呢，如果你要开发一款通用报表软件，也会大量用到自定义公式来计算报表上显示的数据。总的来说，很多高级一点的软件都会用到自定义公式功能。公式功能如此重要和常见，我们为什么不亲手实现一个公式计算器，给我们的软件添加自定义公式功能呢？这节课呢，我们将继续手工打造之旅，让你纯手工实现一个公式计算器，然后呢，能从中掌握语法分析的原理和递归下降算法，还能初步了解上下文无关文法。这个文法是语法分析的理论基础。我举例的公式计算器啊，支持加减乘除算术运算，比如支持2加3乘以5这样一个算术表达式的运算。这个表达式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呢，你能从中学到很多语法分析的原理，比如左递归、优先级和结合性的问题。不过在学会解析上面的公式之前呢，我想先带你做一个更简单的任务，解析一下变量声明语句的语法，让你理解一下递归下降算法中的下降的含义，方便你循序渐进地掌握语法分析。回顾一下，在第一讲变异器的前端技术里，我提到语法分析的结果是生成 AST， 算法呢则分为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算法，而递归下降算法呢是一种常见的自顶向下的算法。同时啊，我还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代码实例，也针对 int age 等于45这个语句画了一个语法分析过程的示意图，我把这个示意图放到了文稿中，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变量声明语句的规则用形式化的方法表达一下。它的左边是一个非终结符，右边是它的产生式。在语法解析的过程中，左边会被右边替代，如果替代之后还有非终结符，那么继续这个替代过程，直到最后全部都是终结符，也就是 token，只有终结符才可以成为 AST 的叶子节点，这个过程也叫做推导过程。这样你可以直观的看到 int 类型变量的声明需要有一个 int 型的 token 加一个变量标识符，后面跟一个可选的复制表达式。我们把上面的文法翻译成程序语句，主要逻辑就是我在文中呈现的样子。实际代码是代码库里 simple calculator 的 Java 类中的 int declare 方法。我来直观地描述一下上面的算法。 int declare 方法用来解析变量声明语句，我先看第一个 token 是不是 int， 如果是，那我创建一个 AST 节点，然后记下 int 后面的变量名称，然后再看看后面是不是跟了变量初始化部分，也就是等号加一个表达式，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等号就行了，如果有的话接着再匹配一个表达式。通常啊，我们会对产生式的每个部分建立一个子节点，比如变量声明语句会建立四个子节点，分别是 int 关键字节点、标识符节点、等号节点和表达式节点。我们后面会用到的工具就是这样严格的生成 AST 的，但是我这里做了简化，只生成了一个子节点，就是表达式子节点，变量名称记到 AST node 的文本值里去了，其他两个子节点没有提供额外的信息，就直接丢弃了。另外我们看到在解析的时候，程序是从一个 token 流中顺序读取，代码中的 pick 方法是预读，只是读取下一个 token， 并不把它从 token 流中移除。在代码中我们用 pick 方法可以预先看看下一个 token 是否是等号，从而知道后面跟着的是不是一个表达式，而 read 方法从 token 流中移除，那么下一个 token 就变成了当前 token。 注意啊，通过 pick 方法来预读实际上是对代码的优化，这有点预测的意味了，我们后面会讲带有预测的自顶向下算法，这能减少回溯的次数。我们把解析变量声明语句和表达式的算法分别写成函数，在语法分析的时候调用这些函数跟后面的 token 串做模式匹配，匹配上了就返回一个 AST 节点，不然呢就返回 null， 返回 null 是通知上级节点这次匹配没有成功，如果终结发现跟语法规则不同就报编译错误。在这个过程中，上级文法嵌套下级文法，上级的算法调用下级的算法，在生成 AST 时 上级算法生成上级节点，下级算法生成下级节点，这就是下降的含义。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上面的伪代码和程序语句，有这样的特点，不知你发现了没有，程序结构基本上是跟文法结构同构的，这就是递归下降算法的优点，是不是很直观？接着说回来，我们继续运行这个示例程序，会打印输出 AST。 前面的文法和算法都很简单，这样级别的文法其实没有超出正则文法，也就是说并没有超出我们做词法分析时用到的文法。好了，解析完变量声明语句，带你理解了下降的含义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如何用上下文无关文法描述算术表达式。解析算术表达式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更加复杂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正则文法不够用，就必须用上下文无关文法来表达。你可能会问，正则文法为什么不能表示算术表达式啊？别着急，我们来分析一下算术表达式的语法规则。算术表达式要包含加法和乘法两种运算。简单起见，我们把加法与减法同等看待，把除法也跟乘法同等看待。加法和乘法运算有不同的优先级，我们的规则要能匹配各种可能的算术表达式，比如说2加3乘5啊，2乘3加5啊，2乘3啊，2加3乘以4啊，加6啊等等。思考一番之后呢，我们把规则分成两级，第一级啊是加法规则，第二级啊是乘法规则，把乘法规则作为加法规则的子规则。这样在解析形成 AST 时啊，乘法节点就一定是加法节点的子节点，从而被优先计算。加法表达式的规则是这样的啊，要么只是一个乘法表达式，要么就是在加号的左边是一个加法表达式，右边是一个乘法表达式。同样的啊，乘法表达式的规则要么只是一个整形字面量，要么就是乘号左边是一个乘法表达式，右边是一个整形字面量。你看，我们可以通过文法的嵌套实现对运算优先级的支持，这样我们在解析2加3乘5这个算术表达式时会形成类似下面的 AST。 如果要计算表达式的值，只需要对根节点求值就可以了，为了完成对根节点的求值，需要对下级节点递归求值，这样我们先完成3乘5等于15，然后再计算2加15等于17。不过啊，你需要注意的是，加法规则中含递归的又调用了加法规则。通过这种递归的定义，我们能展开形成所有可能的算术表达式。在文稿中，我们写下了2加3乘5的推导过程。这种文法已经没有办法改写成正则文法了，它比正则文法的表达能力更强，叫做上下文无关文法。正则文法是上下文无关文法的一个子级，它们的区别呢，就是上下文无关文法允许递归调用，而正则文法不允许。上下文无关的意思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文法的推导规则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在变量声明语句中，可能要用到一个算术表达式来做变量初始化，而在其他地方，可能也会用到算术表达式。不管在什么地方，算术表达式的语法都一样，都允许用加法和乘法，计算优先级也不变。好在你见到的大多数计算机语言都能用上下文无关文法来表达它的语法。那有没有上下文相关的情况需要处理呢？也是有的，但那不是由语法分析阶段负责的，而是放在语义分析阶段来处理。在讲解上下文无关文法时，我提到了文法的递归调用，你也许会问，是否在算法上也需要递归的调用呢？要不怎么叫做递归下降算法呢？确实是这样，我们之前的算法只是用到了下降，没有涉及递归。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如何用递归的算法翻译递归的文法。我们先按照前面说的，把文法直观的翻译成算法，但是我们遇到麻烦了，这个麻烦就是出现了无穷多次调用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例子，在解析2加3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加法表达式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情况。我们先运用第一个产生式来匹配是不是整形字面量的，发现不是，然后运用第二个产生式匹配是不是加法表达式，而这里是递归调用自身，结果就会重复上面两步，无穷无尽。加法表达式加乘法表达式这个文法规则的第一部分就递归的引用了自身，这种情况呢叫做左递归。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左递归是递归下降算法无法处理的，这是递归下降算法最大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能不能把加法表达式调换到加号后面呢？这样是不是就没有左递归的问题了呢？我们调整一下试试。 我们接着改写成算法，这个算法确实不会出现无限调用的问题。我将这段代码放在了文稿中，不过为了让你理解，我来解读一下上面的算法。我们先尝试能否匹配乘法表达式，如果不能，那么这个节点肯定不是加法节点，因为加法表达式的两个产生式都必须首先匹配乘法表达式。遇到这种情况，返回 now 就可以了，调用者这次匹配没有成功。如果乘法表达式匹配成功，那就再匹配加号右边的部分，也就是去递归的匹配加法表达式。如果匹配成功，就构造一个加法的 AST now 的返回。同样呢，乘法的文法规则也可以做类似的改写。现在我们貌似解决了做递归问题，运行这个算法解析2加3乘5得到的 AST 看上去一切正常。可如果让这个程序解析2加3加4，你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了。问题是什么呢？计算顺序发生错误了，连续相加的表达式要从左向右计算，这是加法运算的结合性规则。但按照我们生成的 AST 变成从右向左了，先计算了3加4然后才跟2相加，这可不行。为什么产生了上面的问题呢？是因为我们修改了文法，把文法中加号左右两边的部分调换了一下位置，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你可以推导一下2加3加4的解析过程。首先调用乘法表达式匹配函数啊，成功返回了一个字面量节点2，接着看看右边能否递归的匹配加法表达式，匹配的结果真的返回了一个加法表达式3加4，这个变成了第二个字节点，错误就出在这里了。这样的匹配顺序3加4一定会成为子节点，在求值时会被优先计算。所以我们前面的方法其实并没有完美的解决左递归，因为它改变了加法运算的结合性规则。那么我们能否既解决左递归问题又不产生计算顺序的错误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我们在下一讲再来解决它，目前先忍耐一下，凑合着用这个半吊子的算法吧。现在呢，你应该理解了递归的含义，接下来我要带你实现表达式的求值。其实要实现一个表达式的求值，只要基于 AST 做求值运算，这个计算过程比较简单，只需要对这棵树做深度优先的便利就好了。深度优先的便利也是一个递归算法，以上文中2加3乘5的 AST 为例看一下，对表达式的求值等价于对 AST 根节点求值。首先求左边子节点，算出是2，接着对右边子节点求值，这时候需要递归计算下一层，计算完了以后返回是15，把左右节点相加，计算出根节点的值17。代码参见 simplecalculator.java 中的 evaluate 方法。还是以2加3乘5为例，它的求值过程打印输出了一些信息，我也放在文稿中了，你可以看到求值过程便利了整棵树。你可以运行一下示例程序看看输出结果，而且我十分建议你修改表达式，自己做做实验，并试着让表达式不符合语法，看看语法分析程序能不能找出错误来。今天我们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公式计算器，尽管简单，相信你已经有了收获。那么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点呢，是初步了解了上下文无关文法，知道它能表达主流的计算机语言，也知道它比正则文法更强大一些。第二点呢，是理解了递归下降算法下降和递归两个特点，它跟文法规则基本上是同构的，通过文法一定能写出算法。第三点呢，是便利 AST 节点对表达式求值，这样我们会加深对计算机程序的执行机制的理解。在后面的课程中啊，我们会在此基础上逐步深化，比如在变量声明语句中可以使用表达式啊，在表达式中可以使用变量啊，例如能够执行像 int a 等于17啊， int b 等于 a 加10乘以2啊这样的语句。实现了这些功能呢，这个程序就越来越接近一个简单的脚本解释器了。当然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解决左递归问题，所以下一讲我会带你填掉左递归这个坑。我们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就是不停的挖坑填坑，只要你有信心，只要坚强的走过填坑这段路，你的职业生涯将会越来越平坦。最后就是我们的思考时间了。递归算法呀，是很好的自顶向下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核心的思维方式。拥有这种思维方式啊，可以说是计算机程序员相对于非程序员的一种优势。那么你是否用递归算法 或递归思维解决过生活中或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呢？而且你能否再找一些证据证明一下哪些语法规则只能用上下文无关文法表达，用正则文法是怎样都写不出来的？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一起讨论。最后十分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另外，为了便于你更好的学习，我将本节课的示例程序放在了马云和 GitHub 上。